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大家都在这个系统之内，也算是半个同行，很多事情不需要多说。李坤拿了几份文件就跟同事一起走了，临关门的时候复制补了一句： 庄一伟的事你们一定要查清楚。 走在前面的李坤回头很坚定地点了点头，话说得有点咬牙切齿： 放心，不惜一切代价我也会把这帮人揪出来。 但是没想到新建在内查组的时间超过了复制的预估，一直到了周末还是没有消息的时候，他终于有点急了。没办法，他只能去高检找赵鹏志。谁知道赵鹏志也不在，反而是跟新建一个办公室的那个老检察官悄悄地透露给他一个消息： 可能这个案子到人被逮捕之前，新建都没办法出来。 傅志很诧异： 到底是什么案子？ 那位老检察官只是很微妙地笑了一下：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钱正在收拾庄一伟东西的时候发现了庄一伟的日记本。他那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给傅志打过电话，问他在什么地方，傅志直接报了新建的住址。然后20多分钟之后，钱正找上了门。傅志开门的时候看见门外的钱正一头汗，但是那脸色白得跟鬼一样，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钱真在电话里也不肯说，无奈他只能先把人招呼进屋，然后给他倒了一杯水。 到底怎么了？ 钱真把笔记本拿了出来： 我知道庄一伟这段时间到底在查什么了。 嗯？ 傅志接过本子翻开，发觉是庄一伟的一些案件记录，大概刑警人手都有一个这种本子，中间有一页是被夹着的，翻开刚好落在那一页，里面画了一个关系表。 庄一伟一直在查乌世国的案子，这么久了他竟然从没放弃过。新建被人警告根本不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是因为他也一直在查这件事。你还记得上次他们俩闯到医院里结果差点出事吗？ 他们两个跑去医院就是为了见这个人。 钱真说话的时候脸色依然很难看，他翻开了一页指给傅志看，上面写的赫然是杨顺国的名字。庄一伟即便是记录在这种本子上，写的内容也是很模糊隐晦，但是钱真和傅志能推出一个大概。他们两个把后面的几页都给看了，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当年乌世国的案子牵扯在里面的人不止一两个，而杨顺国就是其中之一。庄一伟顺着这个线索显然已经查到了一些内容，他出意外很可能跟这件事儿有关系。 傅志皱了下眉： 这个杨顺国你去调查过了吗？ 我查了。 钱真喝了一口水： 我一下午都在干这个。 结果呢？ 他死了。 钱真说完，傅志脸色一沉，还没等他反应，钱真又补了一句： 是自杀。 傅志拿着庄一伟那个本子不吭声，那张关系表他看了半天都不愿意翻动，实在是上面的名字熟悉的太过触目惊心。 处长赵鹏志、陈瑞，竟然所有人都牵扯其中。 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长出了一口气，稳住情绪，然后看着钱真： 这个本子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找到之后只是一个人查了一个大概，庄一伟没有刻意收起来，就是料到了他会出意外，这本子是留给我的。 钱真说到后面眼睛有点发红，他咬牙切齿的样子看着就像如果庄一伟没有昏迷，他一定会把人狠狠揍一顿一样，手里捏着那个本子用力到手筋爆出。 王八蛋，既然是搭档，他查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个人疯子一样，这些人里他动得了谁？ 钱真的喃喃自语，实在分不清里面到底充斥了多少情绪。 傅志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拍拍他的肩膀，憋了半天，只能说出一句最苍白不过的安慰： 他也是不想你有危险。 妈的，搞成这样，难道我就好过了？ 秦真猛地站起来，双拳攥紧，想发泄，但是没有途径，最终只能恨恨地闭上眼睛，徒劳地压抑着。傅志想到了新剑，显然在追查乌氏国的案子上，庄一伟的盟友就是他。到底新剑瞒了他多少事，现在他也没底了。这两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到底追查到了什么阶段？庄一伟现在搞成这样，难道新剑会好过？一瞬间，傅志觉得胸口像被闷声打了一拳，整个人惴惴不安。因为新建那边一直联系不上，傅志跟钱真决定从杨顺国的死开始查。所谓的自杀，没人会相信的。他因为癌症住院那么长时间，一直被看护着，熬了那么久，在这么敏感的时候自杀死了，怎么可能不引起怀疑？但是警方的死亡认定是自杀。钱真调了这个案子的档案，结果发觉已经被封了，从系统打不开。因为这件事，他找到了司徒卓，让他通过鉴定所的渠道想办法弄到杨顺国死亡的原始材料。后来也不知道他到底用的什么办法，真的拿到了一份复印件。他们几个约在咖啡屋见面的时候，司徒卓把东西甩一下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留了句话： 已经有一个躺着，另外一个也出不来了，再赔进去你们两个，谁也翻不了盘了。 想也知道，司徒卓为了搞这个东西大概用了不少的办法。傅志跟千真也没留他，拿了东西就回了新建家。千真平时是住在宿舍的，庄一伟出事之后，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陪在医院里，所以他回宿舍很不方便。他现在跟傅志一直在查杨顺国的死，医院那边都是李磊在管。司徒卓给他们的文件不仅仅是杨顺国的死亡现场资料和一些基本的认定材料，还夹了一份鉴定书，那是份盖了章的死亡鉴定，里面司徒卓写得清清楚楚，杨顺国是死于毒药引起的呼吸系统衰竭。签字的地方，司徒卓三个字写得龙飞凤舞。既然认定了杨顺国的死不是自杀，那查的方向总归是有了。这本来就是钱真的老本行，他只是给傅志大概交代了一下就走了。而侦查不是傅志擅长的东西，所以他去找了陈瑞。处长被立案调查了，赵鹏志找不到人，他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第一个把乌氏国的案子交给新建的人。陈瑞的住址并不难查，他没有提前电话，人到了陈瑞家门口的时候，没有片刻犹豫的就按下了门铃。开门的是陈瑞的家人，他简单的报了一下名字，顺便亮了证件，然后傅志就被请到了书房。陈瑞正在看书，看见他才把书放下，摘下了眼镜，似乎并不意外。 喝茶。 陈瑞的态度很自然。傅志眉头皱了一下， 不用，我问完几句话就走。 坐在他对面曾经让他非常尊敬的老检察长点点头， 你问吧。 处长到底是因为什么被调查？ 这个问题你问我没有用，你们处长的事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陈瑞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应该比你还晚，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退休的人了，没有人需要来跟他汇报什么。傅志没吭声，他看着陈瑞波澜不惊的表情，想从中找到一些破绽，却一无所获。最后他换了一个问题， 那到底为什么乌氏国的案子要给新建？ 这次显然他不准备被对方轻易地糊弄过去了，语气逼得有点紧。 这案子你明明找得到更有把握的人去办，就算是在分院也还轮不到新建，到底为什么你会特地找他来诉？ 其实新建以前自己就怀疑过这件事，但是当时傅志没有注意，现在把所有的事情穿到一起，才觉得从头到尾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他跟新建只是一步一步被动地往前走而已。想到了这一层，他不免有些愤怒。傅志以前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有一天对着陈瑞这么说话， 不说他，大概谁也想不到，所以他对面的这位检察长也有些意外。他打量了傅志半天，然后微妙地笑了一下。 不是我找的他，是你们处长推荐的。 并没有隐瞒，陈瑞开诚布公的样子让傅志有种很奇怪的错觉，似乎这件事除了表面的东西之外，下面还有更深的东西。